陵，字少卿。少为侍中谏章谏，善骑射，爱人，谦让下士，甚得名誉。武帝以为有广之风，使将800骑深入匈奴2000余里，过居延，视地形，不见鲁还，拜为冀都尉，将勇敢5000人交涉酒泉、张掖以备胡。数年，汉遣20将军伐大渊，使陵将5校兵随后，行至塞，会20环，赏赐陵书，陵留立事，与轻骑500出敦煌，至盐水，迎20环，复留屯张掖。天汉2年，20将3万骑出9泉，击右贤王于天山。赵陵御史为20将辎重，陵召见五台，叩头自请曰：“臣所将屯边者，皆荆楚勇士、奇才剑客也。立恶虎，赦命众，愿得自当一队，到栏杆山南，以分单于兵，吾令专向20军。”上曰：“将物相属也，吾发军多，无计于汝。”陵对：“吾所事计，臣愿以少击众，步兵5000人设单于亭。”赏状而许之。因召强弩都尉陆伯德将兵半道迎陵军。伯德故伏波将军，亦修为陵后据，奏言：“方丘匈奴马肥，未可与战，臣愿留陵至春，巨将9泉、张掖骑各5000人，并击东西郡击，可避秦也。”书奏，上怒，以陵悔不欲出，而教伯德上书，乃召伯德，吾欲与李陵计，云欲以少击众。今鲁入西河，其引兵走西河，遮勾营之道。赵陵以9月发，出遮鲁帐，至东郡鸡山南龙乐水上，徘徊观鲁，即无所见，从卓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寿祥城修饰，因既至以闻，所与伯德言者云何，俱以书对。陵于是将其部族5000人出居延，北行30日，至郡鸡山止营。举途所过山川地形，使麾下骑陈布勒还以闻。布勒召见，道陵将帅得势死力，赏甚悦，拜布勒为郎。陵至郡鸡山，与单于相执，即可3万为陵军。军居2山间，以大车为营，陵引士出营外为阵，前行持戟盾，后行持弓弩。令曰：“闻鼓声而纵，闻金声而止。”鲁见汉军少，直前就营。陵搏战攻之，千弩俱发，应弦而倒。鲁还走上山，汉军追击，杀数千人。单于大惊，召左右地兵8万余骑攻陵。陵且战且饮，南行数日，抵山谷中。连战， 士卒众矢伤，三疮者载辇，两疮者将车，一疮者持兵战。灵曰：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？军中岂有女子乎？使军出时，关东群盗妻子洗边者，随军为族妻妇，大逆车中。灵搜得，解剑斩之。明日复战，斩首三千余级，引兵东南，寻故龙城道行。四五日，抵大泽嘉尾中。鲁从上峰纵火，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。南行至山下，单于在南山上，使其子将计击灵。灵军布斗树木间，复杀数千人。因发连弩射单于，单于吓走。是日捕得鲁，言单于曰：此汉精兵，击之不能下，日夜引吾南进塞，得吾有伏兵乎？主当户军长皆言：单于自将数万计，击汉数千人不能灭，后无以复使边臣，令汉亦轻匈奴，复力战山谷间，上四五十里得平地，不能破乃还。是时灵军一急，匈奴既多，斩一日数十合，复伤杀鲁二千余人，鲁不利欲去。会领军后管敢为校尉所辱，王降匈奴，据言领军无后救，射矢且进，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，以黄与白为制，当使经济设置即破矣。成安侯者颍川人，赴韩千秋，故济南相，奋击南越，战死。武帝封子延年为侯，以校尉随灵。单于得感大喜，使计并攻汉军，即呼曰：李陵、韩延年促降，遂遮道即攻陵。陵居谷中，鲁在山上，四面射，矢如雨下。汉军南行，未至低寒山，一日五十万矢皆尽，即弃车去。士上三千余人，徒斩车服而驰之。军力持尺刀，抵山入峡谷，单于遮其后，成于下垒时，士卒多死，不得行。昏后，灵便衣独步出营，指左右，吾随我，丈夫一取单于耳。良久，灵还。太息曰：兵败，死矣。军力获曰：将军威震匈奴，天命不遂，后求道境还归，如卓野侯为鲁所得，后王还，天子克欲之，况于将军乎？灵曰：公止，吾不死非壮士也。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。灵叹曰：复得数十矢，足以脱矣，今无兵复战，天明坐受复矣，各鸟兽散，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。领军士人持二声贝， 一叛兵，其至遮鲁帐者相待。夜半时，击鼓起事，鼓不鸣。凌与韩延年俱上马，壮士从者十余人，鲁骑数千追之，韩延年战死。凌曰：“吾面目保陛下。”遂降。军人分散，拖至塞者400余人。凌败处去塞100余里，边塞已闻。上欲凌死战，召凌母及父，使相者视之，吾死丧色。后闻凌降，赏怒甚，责问臣不乐，不乐自杀。群臣皆罪凌，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，迁盛言凌是亲孝，与是信，常奋不顾身，以殉国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积也，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世一不幸，全去保妻子之臣，虽而没灭其短，诚可痛也。且灵体不足，不满5000，身柔戎马之地，以数万之师，鲁救死扶伤不暇。西举引公之民共攻为之，转斗千里，使尽道穷。是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守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现败，然其所摧败，已足破于天下。彼之不死，一欲得当以报汉也。初，上遣2师大军出，才令凌为驻兵，即凌与单于相执，而2师功少，上以迁乌往，欲举2师，为凌游说，下迁辅行。久之，上悔凌无救，曰：“当凌发出塞，乃召强弩都尉令迎军，作御诏之，得令老将生奸诈。乃遣使烙赐凌于军得脱者。凌在匈奴遂余，上遣殷余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营陵。敖军无功还，曰：不得牲口，言李陵交单于为兵以备汉军，故臣无所得。上闻，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。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。其后，汉遣使使匈奴，凌谓使者曰：“吾魏汉将不足5000人，横行匈奴，以无咎而败，何负于汉而诛吾家？”使者曰：“汉闻李少卿剿匈奴为兵。”凌曰：“乃李旭，非我也。”李旭本汉塞外都尉，居西侯城，匈奴攻之，旭降，而单于克欲旭，常坐凌上。凌痛其家，以李旭而诛，使人刺杀旭，大焉之欲杀凌，单于逆之北方，大焉之死乃还。单于壮凌，以女弃之，立为右校王。卫律为丁陵王，皆贵用事。卫律者，父本长水湖人，律生长汉， 陕协律都尉李延年，延年谏言律使匈奴，使还毁延年家收，律具并诛，王还降匈奴，匈奴爱之，常在单于左右，陵居外有大事，乃入邑。昭帝立，大将军霍光、左将军上官桀辅政，素与灵善、遣陵故人、陇西人力政等三人，俱至匈奴昭陵。立政等至，单于置酒赐汉使者，李陵、卫律皆侍坐。立政等见陵，未得私语，即目视陵，而硕硕自寻其刀环，握其足，因欲之，言可还归汉也。后陵律持牛酒烙汉使，博饮，两人皆胡服垂髻。立政大言曰：“汉已大赦，中国安乐，主上富于春秋，霍子孟上官少书用事。”以此言威动之，陵默不应。孰是而自寻其发，答曰：“吾以胡服矣。”有请，律起更衣。立政曰：“多，少卿良苦，霍子孟上官少书谢汝。”陵曰：“或与上官无恙乎？”立政曰：“请少卿来归故乡，无忧富贵。”陵自立政曰：“少公归义耳，恐再辱，奈何？”语未足，卫律还，颇闻语语，曰：“李少卿贤者，不独居一国，范蠡遍游天下，由于去戎入秦，今何与之亲也？”因罢去。立政随谓陵曰：“亦有异乎？”陵曰：“丈夫不能再辱。”陵在匈奴20余年，元平元年病死。